I'm not afraid to die. Yeah. sail home again. Goodbye, Priya. Only whispers can tell of the sweet dreams that we knew so well. I'll see you around our dear ocean town. The frozen days we set ablaze. 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桂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 I just don't know